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11:06:1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第一期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八月好，男左女右好，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卡朋特乐队的 Only Yesterday， 他们曾经有一首 Yesterday Once More， 这是最著名的，但是 Only Yesterday 这首歌也特别耐听。其实说实话，晚上你给我听卡朋特的歌曲，你放他们多少首歌我都能听多少首歌， 就这么舒服的一支。 是的，也希望这档节目哈，就如同这些经典的歌声一样，当你听到它的时候，就一下子回到了青春的某个夜晚，一下子能够让你安静下来。 对， 今天晚上节目还是两个小时，传统的暖文章、冷笑话都会再次回到各位的耳畔， 恢复。 还有呢，就是大家也会继续一起来关注哈，这个奥运赛场上的一个又一个的奖牌的诞生。 嗯 啊，真的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这个说一下今天哈，目前截止到目前的一个奖牌榜的情况。好消息啊，中国队现在以金牌29块、银牌17块、铜牌16块，总计62块奖牌名列榜首， 厉害。 对，而且就在刚刚啊，我们看到了第29金啊，今天白天一共有4块金牌啊，今天还是很高产的一天。 嗯 啊，我们在举重啊，在场地自行车，在射击、体操、举重这几项当中都取得了好的名次，而且呢也得到了这个金牌哈， 是 非常的鼓舞人心。包括昨天，我不知道叶谦有没有看这个百米飞人大战 苏大将。 对，我今天看到一个标题，我觉得这个标题起得太妙了，就是谐音，我的天啊。 对，苏炳添 他怎么这么快，我的天啊。对，在这个周末时光里哈，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奥运赛场上看到的一场又一场比赛，一定是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很多内心里涌动的东西。 嗯， 我想“永不言败”这四个字，一定是我们常常会在脑海当中哈，被运动员这个感动啊，被他们的运动精神所鼓舞到的时候所想到的。 对， 永不言败， 像人类极限挑战呀，真是，我这脑子里当时就这几个字。这苏炳添 不可思议， 对，苏炳添这种速度，这是人类的极限，这是不可能再超越的，就只有自己超越自己那么0.00几秒的那种可能性了。 对，以前这都是和我们黄皮肤的人关系不太大的事情 啊，还觉得是其他肌肉密度要强的那些人种可以干到的， 是，就是一直觉得百米飞人就是博尔特， 是 脑海中定格的永远都是。所以这一次的奥运比赛，在这个百米飞人大战当中，我们第一次哈看到了中国的选手， 真是不得了。 而且从半决赛开始，我们就已经被苏炳添，真的他非常有这种自信感、霸气。虽然从这个身高上在场上并不如其他的选手哈， 是， 但是他的这个频率哈，以及他的那种斗志，真的给我们亚洲人，给我们中国人实在太争气了。 这个100米跑下来连10秒钟都不用的，你想想他的10米，就是说他1秒之内他要跑出10米去，这种感觉那是什么姿态，那是什么那是那一种什么概念。 我脑海中想到的概念就是，你如果在某个火车站哈，你等车的时候你刚好身边有一个飞快而驰的这个动车或者是高铁，嗖一下过去了。 是， 我觉得大概其实也就是这个效果。 天哪！ 哎，对，反正我自己都想不起我们上学的时候跑百米是个什么速度。 你最狠最狠最好的学生，也就是11秒多，对，12秒多的那个时候已经很不得了，那个就是省队就要来找你来了，你知道吧？这种感觉的， 没有概念哈。 像我们这种14秒多的这种啊。就是一般般的普通通能跑下来及格的14秒多的这个，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人家那儿早就到了终点线了，你那儿呢还有半程，你在那儿哎小半程还得在那儿玩命跑呢，就是这种感觉。 8月2号，距离这一次的奥运会的比赛8月8号截止还有6天，其实比赛呢也进入到了一个更精彩的阶段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空呢去关注一下所有的选手，而且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每一个项目里，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个中国运动员的进步啊，还有就是你以前在有一些项目当中根本看不到我们运动员的身影啊，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是可以参与到其中，同时呢还能获得非常好的名次，包括今天我们也祝贺中国女篮进入4强了。 嗯嗯， 你想想这个成绩哈， 女篮啊，恭喜他们， 非常了不起。 然后接着往前走， 哎，所以我今天晚上带来的第一首歌，可能这两天如果你看到一些拿到金牌的短视频当中，都会有这首歌。 嗯， 骄傲的少年，真的是非常鼓舞人心哈， 非常骄傲。 嗯，那聊天室当中，今天晚上听听 FM 男左女右，我们就不妨谈谈永不言败。 一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转眼间， 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快跑吧，骄傲的少年，你前面心里面是着你的谁呢？再说吧，骄傲的热血，胜利的歌我要再唱。 世界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 坚强地面对生命的真相，成功或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经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你的心，勇敢到胜场。 来自南征北战带出的这一首《骄傲的少年》啊，多次的在奥运期间听到这首歌曲，觉得好燃呐、啊！ 嗯， 而且配上这个画面啊，比赛的画面，真的那一刻整个情感都被提升了。 对，而且南征北战这个组合，我为什么我还特别喜欢，还很熟悉呢？他屡屡被就是说来要求做歌的这些朋友，因为我们也负责编曲配器嘛，屡屡被这些朋友提及说我想做成南征北战那样，我的音乐想要成为南征北战那样，您可不可以听听南征北战他们那种啊、哎？我就一下我就知道啊，就有很多朋友其实他也希望自己唱那种风格的歌。 对，我们说生活有时候会显得有点四平八稳，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没有斗志了、很多时候觉得我们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不去奋斗，叫躺平，那其实人是需要一些动力去激活他的啊，去带给他一些燃起来的内容。 可不， 我觉得奥运比赛体育比赛是有这样的魅力的，所以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今年呢是五年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延迟，五年一届的奥运会，我就听到很多选手说没关系，还有三年，我们巴黎见。 嗯， 哎，我就想，对于运动员来说，他真的奥运比赛的现场，那个比赛的现场拿到名次，拿到一个结果，是对他运动水准的最高的肯定。 对，而且他激起了我们从小，我不知道你从小是 从哪年级开始看、啊、比如说最吸引我的应该是男子体操的这一些， 对， 这一些 从李宁开始， 对，我是从李宁同飞那一届开始、 嗯、是 着迷于这个项目，然后而且我还记得当年好像我就变成了一个场外的小裁判一样，我对他们的那个算分啊，被对他们的那个什么跨步会扣几分就了如指掌，当年只是一个小学生，现在我一看这些就是重新比我们还年轻很多的这些孩子们已经开始上场了，我就感觉一下就回到我那个童年，我就又开始用我那个记忆中给他们打分又评判什么的。 对，四年一届的奥运会确实是把全世界人的目光哈、嗯、都聚焦在这个举办地，今年就是东京，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接下来呢2024年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也一会儿会把这个图PO到我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就好像是一个约定一样，2024年是巴黎，2028年是洛杉矶，2032年是布里斯班， 嗯，是， 就一下子时间可以跨越到12年以后了。 对， 哎呀，12年以后在直播间里还能不能继续和你聊着这些奥运的话题，不得而知啊，因为那时候就是即将退休了。如果我非要和年轻的主持人说让我来说两句想想也是够遥远的 了，他已经被我影响了，因为我每每假想是我们当年是这种、嗯、如果到12年以后可能嗓音会变得稍微变得一些苍老些，感觉就是我是韩立，大家晚上好。 Something about where we're going. Step on a steam train. Step out of the driving rain, maybe. Run from the darkness in the night. Sing it. 来自 U2 乐队的 Running to Stand Still。 送给谁呢？送给刚刚举起来那么重的杠铃的李文文啊， 这是 特别可爱的李文文啊。为什么这首歌送给他？里边那歌词叫做 She's running to stand still， 她仍然屹立在此啊，仍然屹立在此。 这首歌我觉得也可以送给刚刚夺得东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的丹麦选手啊，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安塞龙 啊。 他虽然击败了我国选手陈龙，因为陈龙是上一届的冠军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安塞龙他特别有趣，他是一个丹麦的非常非常其实也很棒的一个选手，但这么多年来他其实就想拿到一个奥运的金牌，今天他终于圆梦了。他为此啊学习中文，而且还会背中国的古诗 啊。那也恭喜他呀，恭喜他。 对，他特别喜欢中国，他在社交平台上就说我非常喜欢中国。 是， 所以他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运动员啊，他这个人缘很好，等大家看到他之后，他是个可爱的对手。 对， 所以今天他获得这个奥运冠军之后呢，他激动得泣不成声， 不枉费他喜欢中国文化， 忍不住放声大哭。 哎呦， 其实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观众哈、啊、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像曾经四年前、就我们可能对于这个比赛结果的看重性和今年比起来，我觉得我们也都享受比赛。 对，享受。 我们不再为金牌论了啊，我们觉得每一位选手只要是把他最好的状态赢得过自己了，哎，我们看到的是精彩的局面，就让人很开心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能哎拿到金牌，拿到银牌，拿到铜牌，拿到奖牌，都会让人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开心特别欣喜的事情。 对，拿起那个分量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场上已经拼搏了，已经展现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了就行。 我和叶谦都属于在羽毛球这个比赛环节当中哈、啊，应该是最懂得选手们有多累的，因为我们自己平常啊，我应该是多少年前也打过羽毛球嘛，我就一看羽毛球比赛，我就觉得我的天哪，就是一看到他们打对攻的时候真的太累了。 累是一方面主要的，还有一方面我现在就是更担心的是，我知道膝盖啊、还有的肌肉损伤跟腱损伤，这些是他们的伤痛是怎么挺过来的，这些我后来因为岁数一大了，我就有同理心嘛，我就更能体会到他们就常年累月一天挥拍几千次的这种，那是不可能不留下一些这种伤痛的，我就很佩服孩子们这些事情。 这就是奥运会的魅力， 是 它集结了全世界至少在这一年当中这个项目里最优秀的人啊，所以才让我们看到竞技体育的魅力。下面我带来这首歌，在第一时段当中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FR 他们的全新专辑当中，这世界，一个辽阔的世界，一个世界的辽阔。 临界了时空，听梦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们总是困在建筑高墙，城市冷漠，或者日复过一日。谁的遗憾写满刻在墓志铭碑时，会不会是我的名字？我张开双眼，无忧无虑的探索，边生活边疑惑，人生路需要点灵活，跌宕中让路走，高山中飞越过，写下的是传说。我张开双手，感觉全新的自我，多洒脱，轻宽阔，看未来我会勇敢活。就算日出日落，人生潮起潮落，一转眼全世界无限辽阔。心跳找不快乐节奏，谢谢助力闪过，风铃也会笑一过，凝结了时空，听梦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生并非城市，还有好多故事。 需要点灵活，跌宕中路走，高山中越过，雪下的是传说。我敞开双手，感觉全新的自我，多洒脱，心宽广，看未来我会勇敢活。就算日出日落，人生潮起潮落，一转眼全世界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六十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号星期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全新的八月周一，我是工作男叶谦。 你们还在听这档老节目吗？ 嗯，你们还在这里吗？都在呢，因为今天点赞呀，真的不像是周一的这个第一环节、第二环节这个量，已经点到快10万了。 大哥，你醒醒啊！这个点赞固然是大家为了让我们这档节目哈排面过得去啊， 是， 但是在后台我们真的是有统计有多少人每个晚上入场的。 嗯， 你知道这个数字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是惊讶于咱们的气氛组啊， 啊， 气氛组把这个场面真的是铺得足足的哈。 是，也要感谢气氛组。其实呢， 哎，虽然我们不是唯赞论，但是你们确实做到了。 真的希望更多位朋友哈，哪怕是你过来只是点了一个赞啊，但是你说了一句话，你走掉了。我们也知道今天晚上你曾光临过，你也下载了听听 FM 啊，有这个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平常如果你白天时光里想听节目回放的话，就可以立刻啊，随时想听到叶谦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了。 是， 当然你如果不想听的话呢，你也可以听，可以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的节目。 对， 啊， 你也别把那 APP 删了， 啊，哎呦，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你就下一个吧，好吗？来，继续好音乐送给各位。 Incognito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的太阳我的天。Your sun, my sky， 你的太阳，我的天，来自 Incognito。 隐姓埋名乐队在节目中出现的频率实在是非常的高哈。以往呢，我们都是会紧接着啊，会配上陈绮贞的歌曲、但今天呢，有一首歌，它的名字和隐姓埋名实在太搭了 哦， 所以我要让郁可唯登场啊，来接一下隐姓埋名。 好， 因为郁可唯的这首新歌叫《以你之姓冠我之名》， 哎，这果然隐姓埋名， 是不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郁可唯的声线一直都是走那种丝滑柔软啊，很有这种耐听感的声音。来， 全世界的灯都关了，我的这一盏还亮着，记忆推我去哪里都害怕，有你的地方才是家，这里摆着的旧沙发，哪里摘掉了一幅画，你问我这些都不记得吗，眼泪流下，以你之心冠我之名，用我熟悉的语气叫醒沉睡的曾经， 叙事感很强，就是他唱歌很像是在跟你讲一个故事，而且意境感很足，所以是这些年真的他和周深还有毛不易已经是把这个 OST 啊，我们说这种影视剧作品当中的主题歌已经是包办了，基本上都是他们唱的 啊，还真有一种电视连续剧的这种感觉，听这歌就像是你以后还可能在各个集每一个这个曲中的时候，每一个在剧中的时候你都能听到的那种歌曲，就 你说对了，这首歌就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能找他来唱，我觉得也就是看中了郁可唯声线里的那种柔和那种叙事感， 是 娓娓道来。 对，刚刚我还在琢磨了，我没在没有听歌词的情况下之前，我琢磨了他这个以你姓冠我名这种感觉啊，就像是什么，就像是我嫁给你，然后我就会随你的，就是咱们原来古时候女人嫁给男人，她就真的是会去那个随那个男士的姓嘛，所以 也是啊， 对， 王室。 你比如说嫁给我的，她不一定就比如说在叫内子是孟阿姨是吧？有的人不知道她姓孟的话，不知道内子姓孟的话，很可能就是以我的姓就一笔带过，就说啊叫叶叔叔，叫叶阿姨，就是他们会这么说啊，可能是这样的感觉，嗯，所以我感觉她也是在唱着一个。这样的故事， 对，有人说郁可唯都快是发歌的王者了，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有新歌，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影视剧作品会找他来唱这个主题曲啊， 嗯， 所以你就会经常听到他的新歌。这两年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对， 因为大家发唱片比较少，于是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哈，我觉得这个企划就是能够把在歌坛还坚持一直要做专辑的这些音乐人啊，把他们的好作品让大家拿出来真的仔细的去听 精品、 啊、对，我们这个 Listen to One 走到了第三趴，菲尔乐团，也希望大家继续到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他们点赞，然后嘞，他们也即将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太好了， 是的，我们将会面对面的和菲尔乐团聊一聊这张专辑哈，第九张专辑钻石之心，以及大家很多很好奇的问题啊，还有对他们的一些哎这么多年来的一些作品的喜欢之情啊， 是 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和他们互动， 还能了解他们的最新动态，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 嗯，来继续听歌。 嗯，这首歌来自 Sting 给大家稍微带来一首小轻快的歌曲，叫 Send Your Love， 寄出你的爱。 谁说 Sting 老到跳不动了？谁说 Sting 老到连吉他都弹的都 没人说， 都得让他的妻子在旁边提醒和弦怎么弹 ？Every breath you take 那首歌怎么唱？人家你看看，人家做起舞曲来也一样能让你轻快的跳起来，是吧？ 嗯，而且还有他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节奏在里面哈。 对， 并不是说如今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才去做大家喜欢的，而是还是以他音乐人独有的气质， 是 啊，他能够理解的这种快节奏是什么 Sting 气质 的，对 Sting 气质的东西还在里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啊，周一到周五我们其实已经在一起这个时间段8个月了哈。 是， 这是我们9点档的第一个8月， 我们习惯了这样跟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见面了，已经。 但愿大家也是喜欢了。从2021年开始，我们的见面时间提前，入睡时间也提前。我们随着一档节目开始成长，开始习惯了这些夜，有长进。哎呀，怎么回事？ 有长进，怎么这个声音够细腻的啊？嗯，好吧，没事，你可能是想给大家多听一首歌曲。 不是，我要把我的这个状态带出来哈。这是有长进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哈，所以要在这个时间以这样的像方式介绍给你听。可能你也听过，这是2019年的一首有长进的《Love》。Hate. 那片花火照进了窗口，却照不进这一个人的角落。正座城市闹得不眠不休，与狂欢无关的角色都沉默。送出的讯息被我回收，不打扰是最好的最后，哪怕一句简单问候都显得太多。独自清酒回忆欢呼寂寞，你说的每句 I love you, I hate you, and I 想掉进黑洞，正能量正在打倒我。我说的每句 I love you, I hate you, and I 全世界传来的祝福与我此时真的。你走了爱丢了，我忘了怎么快乐。送出的讯息被我回收，不打扰是最好的最后，哪怕一句简单问候都显得太多。独自清除回忆恢复寂寞，说的每句 I love you, I hate you, and I 想掉进黑洞，正能量正在打倒我。我说的每句 I love you, I hate you, and I 全世界传来的祝福与我幸福局外人算个什么？独自清酒回忆欢呼寂寞，你说的每句 I love you, I hate you, and I 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这是在我的概念里，唱歌好听，特别好听的男生就是这样的声音。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尤长靖，这首歌叫 Love Hate。 那他的细腻的真假声转换、是吧，这是比较抓人的。 而且就是高音，以前就是我听男生的高音并没有特别多男生高音的歌手特别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有的高音就显得很炫技啊，很酷，然后又让人觉得他确实跟别人不同，只是佩服唱得好高，与众不同。 他可能会诚心让你感觉他在就是存心存住那个力量在飙那个高音，为了高音而高音，那就不自然。 不，但是有的人他就是高音就是高，他没有那么多的感情。我觉得尤长靖的高音他之所以那么妙，就在于他细腻中有感情。 然后会唱歌呀、会唱歌的人就是 这 样啊， 这个、真的就绝了啊、我就非常谢谢那首《昨日清空》，让我真的是后知后觉知道他，然后我就把他的很多作品都拿回来听，真的每一首都很走心。 对， 就天生是个唱歌的料，而且高音能够这么的妙，而且他的这个真假声包括气音的转换绝绝子。 所以你为什么你看那评委有的时候他一直不摁灯不转过来，是因为比赛比到一定份上的时候呢，比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了。因为你音准节拍这是最基本的了，然后呢你的那个高低啊，你的 key 啊什么的、能掌握自如，这都是最基本的。最后其实比到最后那个迟迟不拍这个灯转过身来的这个评委，他其实他闭眼睛就是在听、他会不会唱，他会不会用自己的感情在演示，在这个表演这首歌，诠释这首歌。 因为我们做这行确实每天听的歌实在太多太多，有时候也的确挑剔啊，就是更挑剔、或者说你已经开始有了这个音感。我记得这个就是在奥运会采访当中就说，射击运动员他们是靠什么最终能够在比赛当中有那么稳的状态、他们是怎么，你知道那个靶环是比一分钱的硬币还要小，就我们觉得是10.3环10.5环觉得好像是会很大，但他们的瞄准的那个尺度是一分钱硬币那么大小的。后来就采访是靠什么这种每天每天的练，练到这种程度，他们说是枪杆 啊，枪杆 就是你天天打天天打，然后你慢慢的身体就会形成这种对他的这个目标的枪杆， 人枪合一。 然后还有很多网友说，在我们看来破折号就是怎么蒙，就是我们说是能不能蒙上。但对他们来说是你真的有这样的积淀之后，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练习之后，你有了这个枪杆， 就是、 上天赐予你这个枪杆。 就是可能是咱们不懂行嘛，但是我觉得他在说的是一种剑气，是一种枪气，可能是就是真的是人枪合一的一种举枪，然后就感觉就如果自己在心里内心强大的跟自己说十环有了，砰打出去，那就是有了。他如果说瞄得再准，但是他那个枪杆没在这儿，那可能跟自己说不能扣，不能扣动扳机，现在还不到时候。 对，所以其实各行各业的朋友，我觉得我们老说他是，哎呀，这是一位老员工了啊，这是一位老音乐人了啊，这是一位老主持人了。这个老字它一来是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长度，二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对他而言的一种感觉。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个听歌里的听感，我们已经自动形成了一种听一耳朵就知道这个歌怎么样了。 对， 慢慢的哈，就是慢慢你培养出这种东西。你要说一定说，哎，这到底是怎么来判断，你怎么判断一首歌好听不好听，你告诉我一些、你怎么说一个女歌手她真的以后一定会出来，其实这都是你的一些听得多了啊，你有这个判断了。 是， 就是这样。包括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你听了一档节目如果14年了，我敢断定你一定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广播哈，播感非常好的。 您换个词儿。 那你说什么 ？Radio Riga， 就你能听出什么节目是好听的节目？ 那也就播感了。 那就是播感吗？ 就是播感， 耳感也是耳感哈、说你呢 ？Half a mile or so, and I don't really wanna know where you're going.Maybe once or twice, you see. Time after time, I tried to hold on to what we got, but now you're going. And I don't mind about the things you're gonna see, Lord. I gave all my money and my time. I know it's a shame, but I'm giving you back your name. Yeah, yeah. Yes, I'll be on my way. I won't be back to stay. I guess I'll move along. I'm looking for a good time. Sail on down the line. And funny how the time can go. Friends say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用21天变革0到1的真实音乐传播革新。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第一个星期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8月第一个星期一，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我们不常常在这个七月尾声的时候，都会在朋友圈呢、或者社交平台上发七月再见，八月你好， 是 八月就这样开始了。 对， 那对于我们男左女右而言呢，也是要在八月啊加油、把这个月的 KPI 整上去。 对、 啊、 我们重新在第30段恢复，先恢复冷笑话。 是、 本来想冷笑话停一段时间啊， 对， 看看大家是否有对他的这个强烈需求。 你看， 看来 还是有的， 还是有那么心崩的啊。 你们是点赞也好，是怎么样也好，咱们一个一个来哈。 是， 先来冷笑话。 如果还没有参与到其中的小伙伴呢，也可以登录啊，继续登录我们听听 FM， 就是在你的 app 当中找到听听 FM。然后嘞，在晚上9点到11点就会有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请你火速入场。如果愿意点赞的话呢，可以点赞。如果只是想说我要睡了，晚安，哎，也不错啊。就像宿舍，大家在这个关灯之前互相道一声哈。 对， 哎，老叶啊，你慢慢熬夜啊。 我凭什么我慢慢熬夜啊？ 啊，我长夜漫漫就要睡眠了啊。 好， 赶紧。 祝你睡得香甜，醒得自然。 哎。那你就整一段吧。 这个冷笑话是医生不满地对病人说，你一定又喝了不少酒吧，你老实跟我说，你现在每天到底喝多少？ 四瓶啤酒。 可我不是嘱咐过你吗，每天最多只允许喝两瓶，只允许喝两瓶。 那是是是，但你之前我给我看病那内科医生也嘱咐我每天喝两瓶啊。 You gave me nothing in return. You know that it's so hard to say, but would you please just go away? Yeah, yeah. Thrown away the blues. I'm tired of being used. I want everyone to know I'm looking for a good. 酒虽然没少喝，但是我觉得他数学还是不错的啊，还是加对了。 不要酒后驾车，少量饮酒，注意身体。 对， 备注上啊，22:07，此时此刻呢，要和你分享八月的第一篇暖文章了。然后刚刚看到聊天室当中哈，大家在点赞这一块呢，为了让叶谦20万， 弹一段小吉他， 哎呀， 也做到了。 好， 所以我读暖文章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去准备一下，后场一下。 我还准备什么？一小段吉他 吗？手拿把子是吗？ 真是。 来吧，我要与你先分享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至八月，愿努力的你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流逝，不舍昼夜，万物生长，从不停歇。我们也随着时光的脚步辞别七月，走进八月。回望过往，不管是遗憾、失落，还是满足、欣喜，过去的都已过去。新的八月，愿你用更加努力的姿态，去遇见更好的自己。看过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无论重来多少次，都会有遗憾。你可以回头看，但不要往回走。这一路走来，我们都是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坚强，在起起落落中悟得了道理，在世事纷扰中懂得了自持，渐渐明白人生一世，有些路必须要自己走一遍才能活得通透。过往已逝，时间无涯，对于已经流逝的光阴，我们需要学会的是接受，在心里腾个空间，允许它去容纳过去的焦虑、悲伤和挫败，也允许自己去包容失落、担忧和不安。对一些事儿，我们需要承认和理解，然后慢慢释然，挥别曾经的自己，我们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往事的灰落在每一个人眼前，有些随了风便消散了，有些入了尘便沉淀了，还有一些随着一场花开便释然了。凡是过往，皆是序章。就像这句话所说，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人确实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告别了从前那个自己。而现在的自己，会与时光一起成长。如今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很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所以我们更要学会让自己放轻松。请相信，你既不晚也不早，你正当其时，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有句话说，人的一生，苦也罢，乐也罢，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间的一股清泉里不能没有月辉。所以只要你眼里有星辰大海，心中有一湖清泉，一切都还来得及。把握当下，知足且坚定，温柔且上进，给自己时间，不要焦急，一步一步来，一天一天过。请相信生命的韧性是惊人的，跟自己向上的心去合作，不要放弃对自己的爱护，爱自己，爱他人，爱宇宙山河的浪漫，爱生活点滴的温暖，爱人间烟火的美好，一生温暖与善良。余生漫漫，岁月纷杂， 我们要懂得删繁就简，抛却一些不必要的杂念和烦恼，努力去追求快乐和美好。有人说，悲观者称半杯水为半空，乐观者称半杯水为半满。我们要学会享受半满的生活，用乐观的心态，执着于理想，纯粹于当下，将爱与美好融入岁月滋养。其实我们不一定方方面面都要比别人好，但是一定要比从前的自己更好。余生很贵，愿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流逝的是时间，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回忆，期盼的是未来。如果过去的你也曾因为纠结过往、担忧未来而裹足不前，那么新的八月，愿你能清空心底里的垃圾，轻装上阵。往后的每一天，愿你我都能更加努力，与幸运不期而遇，与美好温暖相拥。 情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事，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燃烧心中钢铁心志，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从来是你用诚意，万万献上一身不自疑，迷人是这份情意，留下了光辉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去般疯子，同做个虚情人意，愿到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打不死心意，留下更美更精彩晚年厨师，来写我未来意，人生戏剧里透视，浓烟更动人故事，能延续便有意义。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燃烧心中钢铁心志，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从来是你用诚意，银幕献上一生不自疑，迷人是这份诚意，留下了光辉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同做个血腥男儿，愿到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打不死心意，留下更美更精彩画面，厨师同做个血腥男儿，愿 到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打不死心意，留下更美更精彩画面处事，来写我未来意义，人生戏剧里透视，能演更动人故事，能延续便有意义。 凡是能够立刻说出这首歌名字的朋友，估计都暴露了年龄哈，但是也足以见得你们是最早的一批了解香港流行乐坛啊，在粤语歌曲啊那一块，太极乐队。 哎呦，太极乐队，那真是，你怎么说呢？我不听，刚才我知道是林子祥在翻唱人家的这个歌曲， 不是林子祥， 不是，是太极乐队在唱的这首歌曲， 不是。 你是说林子祥跟这事儿没关系是吗？ 这件事儿明显你是不知道， 当然我是不知道。你看，这就是暴露我再怎么不听，但是我知道太极乐队的这个调调还是印在了自己的这个脑海里。当年呢，有 Winner， 你能不能让我先把这首歌介绍一下？它是一首最新的歌曲，是翻唱的。 好好好，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首歌，它是一首最新的翻唱歌曲，但是这是毫无疑问是林子祥的一首老歌嘛。 嗯， 当年是和太极乐队合作的。 嗯， 而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如果对刘德华啊，对陈小春、甄子丹、吴京的声音都很敏感的朋友，是一下子就可以听出来这首歌的演唱者。的的确确哈，这是几个硬汉，他们为了致敬香港的陈木胜导演而共同翻唱的这一首经典的1988年的《真的汉子》，其中刘德华、甄子丹、吴京、张家辉、陈小春，硬汉云集哈，演唱了这首歌曲。 哎，我刚才想说的是，我想起了 Winner 五虎年代，然后那个年代就是没有几个乐队嘛，有太极乐队一个，然后有 Winner 五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买他们的磁带在听。 对，《真的汉子》这首歌呢，是林子祥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哈，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我们班男生有很多都特别喜欢林子祥的。那林子祥呢，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还似乎有点陌生哈。那叶倩文知道吗？叶倩文唱《潇洒走一回》的， 叶倩文是我们本家吗？我能不知道吗？我必须知道。 那叶倩文和林子祥呢？ 应该是伉俪是吧？ 哎，对， 是吧？ 把应该去掉啊，就是伉俪。 嗯 啊，这个所以。音乐的历史哈，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如今啊，当这些老的作品又再一次回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是一次重新认识他们、了解经典的过程。 是， 这首歌实在太久太久了，但是它的歌词写得非常好，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 对， 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 这也是 做个真的汉子， 激励啊你从男孩到男人的一个真的挺过这种关键过程中需要跟你说的一些话都在这歌里了是吧。 嗯，确实哈，真的汉子，也愿正在听节目的男左听友，在你们的八月天里，在2021的余下的月份当中哈，都能够永不言败，就像我们的奥运健儿一样， 对， 他们为了能够拿到奥运会上的一个对自己而言、对国家而言很重要的一个名次，因为我真的这一次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运动员在谈到他们的获奖感言的时候，都会谈到感谢祖国。 嗯， 在因为这是延迟一年的奥运会，在这一年这么难的情况下，还保证我们的训练， 对， 有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啊，才能够拿到这一块宝贵的金牌。 是。太好了， 你是打算要在这个气氛之下、我要给大家弹奏一曲啊。 哎呦，还有这事儿呢， 助兴。 人家一般是点过20万了，所以呢您点过20万点赞量以后呢， 你是打算这个时段还是第四时段？ 这一时段吧，这一时段别欠人太久，别欠人情太久，人待会儿有的人都睡了是吧。那您将有一首1分钟左右的吉他小弹奏铃声吧，您就当成铃声奉献到您的耳边。 哎，刚才说实话，我给叶谦说戏来着啊，我说你应该跟大家这么说，结果发现你全都说乱套了。 您来介绍吧， 那我来给您报幕吧啊。下面，请接收 你的晚安吉他曲30秒、 哎、 请接收。 就30秒了？ 那60秒。 不是，等会儿我弹、这个啊，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啊。我离麦远一点，把吉他主要搁在麦这边啊。 好的，22:27，请听。 所以我 来自叶谦传送给你的一条吉他晚安曲。 听出来是谁了吗？ 好吧，听出来的朋友可以60秒，注意，这位选手注意60秒。听出来的朋友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啊，告诉大家你听到个神马呀。 She looked at my cards and told me what they say. In your future, I see fortune and dreams fulfilled. You were such a restless soul.And you're always falling There's no way to deny it I can see in your eyes the reasons You've been searching forever For a lover that suits you the best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Don't walk away, don't walk away Just a little bit closerThan you were yesterday Eyes on the prize Don't look away Just a little bit closer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Gentle motion makes you wonder if the river's deepWhy the ocean sounds like thunder while you sleep Ace of cups and seven swords came up again The light on your horizon seems like it's growing darkness You don't have to believe it You don't have to believe it But it's true The sun will riseNatural order And the cards have revealed this to you Don't give up Don't walk away Just a little bit closer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Eyes on the prize Don't look away Just a little bit closer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Don't look away Just a little bitThen we were yesterday Eyes on the prize When we see the moon go away Just a little closer Than we were yesterday 好听的一首来自 Cassandra Wilson 的歌曲，叫做 Tarot， 非常非常，我就喜欢他的这个这时候的这个口琴的声音，非常好听。 对，大家也喜欢，同时也喜欢你刚刚传送给大家的晚安吉他曲，都猜对了。 在你们脑补的时候呢，我也准备给你们就是公布一下答案。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对吧？ 对了， 并没有 行了，可以了， 对， 可以了。 哎呦， 我刚才怎么跟你说了？只能弹不要唱，只要弹不要唱啊！ 你们当冷笑话听。 哎，好了，转个身，我们第四时段继续听好歌吧。 在适当合适的交汇的地方眺望，专注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 天比昨天还要漫长、oh, 在八百里风霜里不停生长、oh, 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oh, 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oh, 时光却看向前方、oh, 看时间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因为它在生长、oh, 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oh, 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oh, 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 oh、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Tw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二十一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4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全新的八月，全新的第一周，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2:3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第一个星期一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们都在这里。 是的，我们还有24分钟在一起听音乐的时光。而我在这个时段当中带给各位第一首歌依然是 Listen to One 的 飞儿。 是的， 每条道路充满荆棘过往，让人脆弱却也让人成长，风雨洗去挫折的伤，没有寒暄才能体会真理，因为失去我们学会珍惜。Maybe we lose something， 前方风景依然美丽。So I believe， 爱在希望里，明天新一页开启，写下音符。 之心当中一首他和粉丝们共同演唱的《相信希望》。这首歌呢也是纪录片复工的主题曲，可以听得出来哈，就一下就给人希望。他把我们在去年大家因为疫情很多岗位都开始遇到了停摆，大家在家里居家办公， 然后都渴望能够快一点复工。 是， 他把这种要相信希望，人要有一起往前冲啊、不要颓败下来的那种力量注入到了这首歌当中，也希望这样的音乐能够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大家都能够重新燃起积极乐观的信念， 没错， 勇敢坚强地继续走向未来。 对， 我觉得还是传达出来的。 其实你在家里自愿隔离的，就是大家都很自觉隔离的那一段日子里啊，你能看出从一开始的，就比如说都人之常情嘛，紧张、害怕和不安、然后呢开始慢慢有的人呢会变得就是说比较颓唐，你这个就家里人都要互相安慰，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家人是真的挺宝贵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还问我闺女呢，我说那个你不怕吗？你因为她懂事了嘛，我说你知道现在外面什么情况，你不怕吗？然后我闺女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就是说我害怕，但是我更怕的是看到你这个样子一天到晚的问我们害不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一下，我这个我就必须得长大，在他的在这个女儿面前，我这个就变成一个巨婴了，好像感觉是，我就必须得变成一个男人才行。 最近呢，我们又要好好的哈，在疫情控制这一块呢，要更加加强。不要这个聚集，还是要戴好口罩， 对，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要聚众，要勤洗手，常通风，还是要把我们在2020年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延续的这种习惯保持下来，不要说因为大家都打了疫苗啊就掉以轻心，因为目前这个状况我们自己也都知晓哈，希望大家也不要恐慌，还是要把基本的啊这些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是， 22: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全新的一周，我们还是会在晚上的9点到11点继续陪伴各位朋友，同时呢，也在 Listen to One 我们的这个音乐企划当中，和大家好好的听飞儿乐团的第9张专辑《钻石之心》，也希望各位登录微博搜索 Listen21，为飞儿乐团点赞，他们也将会到直播间来和大家共同谈谈这张专辑。 太好了，这是来自 Amy Winehouse。 那天你不会来的。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资格。自从 Incognito 那个事儿那个落浅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已经是嘉宾上手了。是吗？ 嘉宾太上头。 The girl from me, but name goes walking out. 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勒索。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 听着，中间有一段词，差点以为是洋葱的另外一个翻版，因为他一直在唱着一层一层一层剥落，一点一点一点透什么的这种感觉。但是说实话，这歌跟那个洋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歌非常非常的，我不知道就是在夜晚你们是不是适合听这种调调，反正我是绝对接受，我特别喜欢这种编曲配器的这种放逸性。 说实话，我之所以把这首歌带来，也真的是因为在韦礼安的作品当中，我觉得像这样的突然间这个编曲层次特别的丰富啊，以及他的情绪跨越也很大的歌， 对， 在这首《忽然》当中，我是真的听出来了，这是他 刚刚在八月发的一首新歌， 嗯，相当 忽然， 相当厉害，非常非常给力啊！这个不是一般，就不是一般般的这个，就是普遍的这种行活啊，或者录音啊，就制作，他是真的，你能看出来这个啊，他已经细致到从编曲到他最后完成录音制作，他肯定要花上个把月的时间才行。 是的，他毕竟也是在台湾获得过第2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啊， 是非常细， 足以见得他在音乐的这个成长路径当中，他是要做一个全面型的歌手。而且这首歌我觉得虽然不是像他以往作品当中给人感觉那么容易啊，朗朗上口的就是传唱，但是呢他的的确确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厚重的东西了。 是， 就是当所有的歌手唱歌到了一个不再只唱爱情的时候 啊， 或者是把爱情的那些角度拉得更宽阔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歌手的姿态也变得大气了 啊，包括他的音乐，他的整体感，给别人要传输的这种信息， 对， 不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小男生在哭泣自己不幸的恋情， 就 是， 是 吧？ 爱过、恨过、痛过、闹过，一切都过眼 一下。Goodbye my love， 走你。 Goodbye my love， 歩いて行きましょう。あなたは右に、私は左に。振り向いたら負けよ。Goodbye my love。一度抱いて Goodbye my love 私の涙をあなたの頬で拭いているのよ泣き真似じゃないの忘れないわあなたの声優しい口づけの時そうよあなたのあなたの名 时间过得好快啊，不知不觉已经22:51了。 是，刚才这首歌并不陌生哈，来自小野丽莎为大家唱的 Goodbye My Love， 这就是再见的节奏啊。 这是因为这很可能是今天我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 你说对了， 是 这个时段我们只有24分钟在一起的时光，所以要到了收尾的阶段，要特别谢谢在聊天室当中今天晚上已经快把我们这个点赞量哈 真的要到达一个好久没有看到的数字了，快30万了啊！ 嗯，谢谢大家。 不可思议，看来这个八月会有开门红啊，一个好的这个兆头哈。 差点韩丽就要跟你们说哦，到30万了，您又有一条30秒的吉他曲式、 啊。对对，请您不得不听一下。算了算了，我们还有明天啊，还有更久的以后，一切都可以慢慢来哈。那就谢谢聊天室的小伙伴，在临睡之前要和你们打声招呼了，在点赞助力榜，明天晚上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天空， 嗯， 6步0度，四合院里的孙大圣啊，你们三个有没有8月3号想听的歌曲啊？都可以，明天告诉我或者今天晚上写下来都可以啊。谢谢你们这么久过去了，还是热衷于点赞排前3名。最后这首歌来自张惠妹，《身后》。 好， 如果不是这档节目的身后有你们，那我们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晚安。 晚安。 改不掉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Listen 21，启动21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21天变革。零兔一的音乐传播革新。